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十三集，搭好之后，蓝河点火燃香，砰的一声，火焰从底下一直窜上去，浓浓一股香气飘荡了起来，烧出来的香灰都是白色，尽数掉落香池中，质量一如既往的好。蓝河看到那香气化成了两股，分别钻进胡大姑娘和老白鼻子里。说来有意思，在钻进胡大姑娘窍孔之前，那烟气还先绕成了花朵的形状，才一下被她吸进去。胡大姑娘咽了一口香火，眼里就冒着绿光，嘴角咧得极大，连吸带吞地吃下那些香火，动作堪称迅猛，舌尖偶尔露出来，长的能给自己洗个脸。她刚刚还觉得蓝河太像饿死鬼，没想到轮到自己，竟是比蓝河还要急。蓝河还是没看习惯胡大姑娘的模样，眼神开始游离，就像每次无事不想见到的鬼魂。他怀疑胡大姑娘是动物化形，老白有时候也做出恐怖的表情，但不会有这样兽类般的情态。加上胡大姑娘的性，蓝河怀疑她不是人鬼，而是狐。都说南鬼北狐，南方多鬼魅传说，北方则多动物精灵，尤其是狐类，有无狐媚不成村的说法。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说，人物异类，狐则在人物之间，幽冥异路，狐则在幽冥之间，仙妖殊途，狐则在仙妖之间，指的是狐狸亦正亦邪的形象。胡大姑娘既然在这里当差，虽然形象偶尔怪异一点，应当还是正派身份。蓝河如此推演，也是为了安慰自己，直视胡大姑娘。胡大姑娘吃罢了香火，满足地叹息了一声， 啊，味道真是顶好。 不错，而且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，还有纸牛纸马也是他折的，这可是我们东岳银丝一员猛将呢。 老白得意洋洋地夸耀， 他做的。 胡大姑娘目露艳羡，虽说大家也算一家，他老板是蓝河大老板的女儿，但终归不同，竟是期期爱爱对蓝河道， 你住在何处？我跟你回家吧。 啊，这蓝河都慌了，怎么的，为了顿吃的还以身相许啊？ 这个不行啊，不好。 养狐狸精还是算了吧。胡大姑娘看了看手指甲， 是觉得我的指甲太长了吗？ 长确实是过于长了，而且蓝河求助地看向老白， 为了几根香就折腰，你这是要把娘娘的脸都丢了。 老白斥责，看着蓝河认真地道， 哥哥，我不想努力了。 啊，老白知道蓝河连走无常也想辞掉，怎么会养胡家的，打趣后就为其解围道， 大姑娘，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，我们忙得很，带你回去也顾不上。 好吧。 胡大姑娘有惋惜地看了蓝河一眼，礼也送了，饭也吃了，该是回去的时候了。胖娃娃抱着蓝河的腿哭唧唧不让她走，蓝河把她给抱起来，我以后再来看你啊。 还有我呢。 胡大姑娘又笑了， 嘴角不经意淌下来两滴口水。啊，好。老白和蓝河一起下山，自称还有事，就往另一个方向离开了。蓝河便独自回城。我是一个生无常，什么也不配怕。蓝河哼着歌儿往回飘，半道却是听到了锣鼓声响。蓝河觉得奇怪，这地方荒郊野外的，最近的建筑灯光都在很远的地方，夜里连路过的车都没几辆，这样热闹的锣鼓声是哪儿来的呢？他侧耳仔细听，不只有锣鼓声，依稀竟是还有咿咿呀呀的唱戏声。孟晴是一名川戏演员，常年和他们戏班在京城一个茶馆驻演，虽然叫戏班，但实在是现代作风，甚至注册了公司。京城作为文化中心，虽说他们是地方戏曲，也是有人欣赏的，平时还会接一些活动演出。比如这一次，有个川籍的老板就请他们去自己开发的休闲山庄演出，一辆大巴车把大家搭去那位于京郊的休闲山庄，车上大家还在讨论最近有火锅城想挖墙脚他们戏班的事。班里的演员基本都是川籍的，大家都习惯用乡音聊天，瓜娃满车飞。到了休闲山庄后，晚上就要开始演出了，舞台是露天的，大家抓紧时间开始化妆。今天要演的是经典鬼戏《焚香记》里的情探。川戏多鬼戏，鬼戏指的是故事里带有鬼魂，甚至以鬼魂为主角的戏曲，像《乌盆记》就号称第一鬼戏。这戏有个很可爱的原名，叮叮当当盆儿鬼，但本身是以恐怖著称的。而川戏中的鬼戏之多，甚至形成了独特的旦角行当，鬼狐旦。其中还有分别，鬼旦和仙狐旦分别饰演那些鬼狐化身的女子，鬼旦耍花灵，狐旦耍智灵，是鬼狐旦最有看头的功夫之一。而今天的这一回情探，孟晴就是饰演其中的女鬼焦桂英。孟晴仔仔细细地化妆抹脸，想起以前有的戏中演鬼是在耳朵上挂张纸钱作为标志。这时孟晴听到班主在问， 灵官呢？灵官哪去了吗？ 这灵官不是谁人的名字，川戏老传统，但凡要演连出鬼戏，尤其是木莲戏这样的鬼怪角色众多的戏时，为了防止真引来鬼魂闹事，都会请一个演员，通常是剧组里的当家花脸，扮成传说中的道教守护神王灵官，开场时出来镇台，结束时又出来扫台，意思是将妖魔鬼怪一扫而空。因为出来演的并非连台大戏，这些仪式他们已经比较简化了，开场镇台不过念一念咒，结束扫台就口都不用开，用扫把向四方扫一扫就是。可即便简单，人也不能不见了嘛。班主找来找去，最后在厕所找到人，那花脸也不知道吃错什么东西了，拉肚子呢。班主捏着鼻子和他沟通半天也没法出来，平时基本都是他扮演灵官，班主没办法，找了另一个演员临时替。孟晴在后场时就看到替补的灵官拿着法器金鞭在前头镇台念咒，他忍不住和旁边演男主王奎的演员说， 他是不是念错了呀？ 王奎的演员叫黎川，他也点了点头， 嗯，好像是。 他们自己虽然没念过，但听久了也听得出前头那位念的有错，本来就是临时替补，而且台下观众没人听得出来，也就糊弄过去了。时代不同了，谁也没太在意。情探这一折算是焚香记的高潮部分， 说的是女主焦桂英自缢而死之后化身为鬼前往负心郎王魁的书斋，感觉他不是啥好玩意儿后当场索命。很快梦晴要出场了，他一个圆场步伐轻悠，灵子无风自动，脚也一点不露出来，真和鬼魂飘动一般，扎实的基本功立刻引得台下观众的喝彩。随着剧情发展，柔美的鬼蛋在发现渣男没有心之后，霎时间成了索命的厉鬼，情节十分紧张激烈。这露天舞台演出，大晚上的，总觉得凉风嗖嗖，任梦晴卖力演出一身火热，竟也觉得后脖子有点冷，可能是汗出来被风吹着更冷吧。梦晴在掌声中退场，竟有点腿软，幸好黎川扶了他一把，两人准备去卸妆。舞台为了观众方便搭在广场，后台当然是在有一段距离的室内。这休闲山庄地方偏，站在里头眺望都能看到山，路上只有花草丛中淡淡的灯光。梦晴走着走着就觉得有点奇怪，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怎么就我们俩啊？ 谢幕的不止他们，还有其他演员，加上观众也散场，怎么想也不该这么冷清才对啊。 不可能吧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走这条道啊。 黎川记忆力不错，确信自己没走错路，但看着四周空无一人，他也觉得奇怪了。 可能他们走的其他路吧，走吧，反正咱们也快到了。 一个人也没有，真的很奇怪啊。梦晴心里打着小鼓，这时身后传来声音， 梦晴小姐，黎川先生。 梦晴驻足回头，只见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从后头追了上来，黑暗中他的脸慢慢显露出来，大眼睛高鼻梁，看着面善。 你们好，我刚刚看了你们的戏，演得实在太好了。 谢谢。 梦晴想， 原来是戏痴啊，刚才好像的确看到台下有他，一直激动地站着。 中年男子十分热情， 梦晴小姐一出场我就觉得功夫真好，这鬼从风而行的特点被你抓得太准了，还有最后索命渣男时那个神态，真让我想起了蔡月秋，不过蔡月秋到底是男儿身，比你更有力气，我同他握手时都能感觉到那个力道。哎呀，跑题了，总之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焦桂英了，真是优秀的鬼蛋。他表情越是丰富，梦晴和黎川越是惊愕狐疑，无他，蔡月秋是位名家前辈，川戏难旦，他饰演的焦桂英十分出名，都说周王频临江西水，谭云仙幽会放陪，杨素兰贵妃醉酒，蔡罗罗海神庙活捉王魁，这四大经典中蔡罗罗指的就是蔡月秋。可是这个说法相当有历史，已经是清末民初的时候留下来的，这个中年男子怎么可能见过蔡月秋还跟人握过手啊。梦晴正觉得无比诡异，怀疑他脑子有问题时，却见这中年男子伸出手道，实不相瞒，我认识一帮老票友，今晚再次相聚，不信你们演得好，指我来看，我想请二位去演一场，叫他们见识见识，怎么样？ 他一边招手，一边还自己走了几步。梦晴和黎川这才注意到脚下，只看一眼，血液都要凉了，地上没有这个男人的影子，而且他是飘着走的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